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里，让我们首先来聚焦将于11月5号开启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昨天节目里给您介绍了主宾国之一巴基斯坦，了解了那里美味的橙子。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走进另一个主宾国英国，创意产业在英国经济中占了怎样的重要地位。然后我们还要关注在韩国仁川发布的联合国全球气温升高1.5摄氏度特别报告，来看看人类如何努力呢，才能够在2030年前将全球气温控制在1.5摄氏度的升高范围之内。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的2018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昨天节目里，我们给您介绍了本届进口博览会的主宾国之一巴铁。巴基斯坦，他们的农产品呢，可能是中国的公众比较陌生的，但实际上，巴基斯坦人是非常为他们的柑橘等等农作物而感到自豪的。今天我们将为您介绍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第二个主宾国。这个国家曾经以工业制造闻名，如今呢靠的是服务业。在欧盟，它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投资目的地国以及第二大实际投资来源地。而在欧盟之外呢，中国是它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16年，它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位居全球第二，这就是创新和古老魅力并存的国度英国。英国是全球金融大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强国。那今天节目里，我们就要走进一个很多女性朋友都十分仰慕的鞋子的品牌 Jimmy Choo。这个由华裔设计师创造的品牌，如今成为了全球女孩子们的梦想之鞋。来看看古老的鞋业在英国如何被不断创新。 出生于华人制鞋家庭的周仰杰，曾是英国王妃戴安娜生前的御用制鞋大师。多年来，他创立的个人同名品牌 Jimmy Choo 不仅是全球明星追捧的对象，更是女孩们在婚礼或生日派对上的梦想之鞋。 其实做鞋子、做设计师，你要心里面要爱你所做的事业，然后你要诚恳，然后你会学习忍耐，要懂得怎样去跟他交流，心里面要阔了，是吗？什么东西看起来都是大家了，不是自己拥有了。 在时尚产业打磨多年，周仰杰亲眼见证了中国制造的崛起。今年2月，周仰杰宣布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珠宝世家元亨典藏第三代传人洪大军合作，创立新的品牌季纳范，并参展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中国越来越强大，然后我们也很希望把中国的文化传承下去。那我觉得作为一个设计师，把这种文化的东西、传承的东西放在作品里，是我能做到的事情。 英国是最早表示对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感兴趣并积极争当主宾国的国家之一。据英国税务与海关总署统计的中英货物贸易数据，2018年第一季度，英国对中国出口56.7亿美元，约合393亿元人民币，增加8.1%，占英国出口总额的4.6%。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要把视线转向南美国度阿根廷。如果在前些年说起阿根廷，人们第一反应是它的足球，那此外呢，阿根廷的牛肉人们也印象深刻。如果这两年说起阿根廷，那就是它糟糕的经济表现了。进入2018年，阿根廷的货币比索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表现最差的货币，沉重的债务负担、通货膨胀压得阿根廷喘不过气来。事实上，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字显示呢，阿根廷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然而在一个世纪以前，阿根廷的富裕程度甚至超越过英国、法国，一度和美国不相上下，是全球第七大经济强国，世界第五大出口强国。那么这个曾经的经济强国如今怎么成了表现最差的经济国度了呢？什么原因让阿根廷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掉了队？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当下的阿根廷，来感受那里萧条的经济氛围。 爱德华多从事出租司机的工作多年，这份工作也是他一家五口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一向不错的收入在今年却使他的生活压力不断增大。 2015-2016 facturamos un promedio de 2000-2100 pesos argentinos por día, ¿no? 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阿根廷人的实际工资在2018年前七个月平均下降 6.3%， 而从五月份阿根廷比索汇率出现大幅震荡之后，每个月的通货膨胀率仍在不断上升。为应对当前的严峻形势，阿根廷政府自五月开始，除了采取缩减预算开支、调高出口税、上调基准利率等措施外，在九月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增加71亿美元信贷协议。虽然贷款协议伴随着严格的条件限制，但是阿根廷总统马克里乐观地表示，新的贷款协议表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阿根廷的支持，并且能够扫除国际市场对阿根廷的疑虑。虽然困难重重，汇率波动大，但是阿根廷的大多数专家还是对马克里政府保持信心，也认为不会重演2001年经济危机的混乱甚至崩盘的情况。 刚才的采访中呢，是一位阿根廷的出租汽车司机，他说近一年来阿根廷的一切，特别是能源水电价格呢，都在快速的上涨，他觉得自己的收入被飞驰的物价远远的甩下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在一个世纪前富裕程度超过英国、法国，甚至一度和美国不相上下的全球经济强国，是怎么在如今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被甩得如此之远呢？首先来说，阿根廷是一个富饶的国家，阿根廷的经济始终是以农业为主。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欧洲工业革命如火如荼，而阿根廷利用自身优越的自然环境发展起了发达的畜牧业、种植业。阿根廷的小麦、牛肉、羊毛出口到了欧洲各地，赚的是盆满钵满。不过阿根廷并没有抓住产业升级的机会，当欧洲多国已进入工业时代，阿根廷仍靠农业来支撑国家，这也使得阿根廷在国际竞争中掉了队，与欧美经济强国的差距逐渐拉大。到了上个世纪的30年代，经济危机席卷全球，阿根廷出口出现了严重的衰退。为了摆脱经济困境，阿根廷放弃了一直实行的自由经济政策，实行了工业自主化的政策，试图通过发展工业来摆脱困境。然而，阿根廷获取了既得利益的大农场主们并不愿意投资于工业，所以当时阿根廷政府只能大力地扶持国企，发展水电、电力、冶金等工业。不过，这没有使阿根廷摆脱困境，反而导致了民粹主义的泛滥，最终激发了军事政变，形成了军事政权和文人政府交替上台的不稳定的政治格局。尽管阿根廷政权更迭不断，各界政府都在努力改革，但是阿根廷自主工业化时代留下的高福利政策没有被抛弃。阿根廷依然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实行高福利政策来获取选民的支持。为了迎合劳工阶层民粹主义，阿根廷政府甚至不惜收回外资企业，大搞关税壁垒，实行贸易保护。 但是这使得阿根廷政策呢，虽然民众拥护，却使经济缺乏了活力，造成国企效率低下、工人福利支出不断攀升的局面，也导致了阿根廷的腐败日益滋生，负担日益严重，因此只好滥发货币摆脱经济困境，但是又引发了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不过阿根廷毕竟地大物博，底子厚，折腾了60年，这副作用才日益显现。尽管阿根廷曾经自夸这里是一个没有穷人的国家，但是当年的丰厚家底经过了60多年已经快被折腾光了，人们的生活品质大为下降，对外出口几乎停滞，逐渐被挤出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行列，经济的衰退和严峻的经济形势严重困扰着阿根廷。进入了80年代，阿根廷的内外矛盾集中爆发，当时为了转移矛盾，阿根廷政府孤注一掷，发动了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即所谓著名的和英国的马岛之战，试图通过战争来转移民众视线。但是没有想到，这次马岛之战，阿根廷输的是一塌糊涂，而且还遭遇了西方的孤立，从一个弱一流国家直接变成二流国家。马岛战争把阿根廷彻底打回了原形，他们只好低头向美国求助。美国热情地帮助阿根廷进行了经济改革，让阿根廷接受了美国推荐的经济模式，开放国内市场，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当时阿根廷为了吸引外资，放弃了资本管制，在经济向好时期，这个政策确实为阿根廷带来了不少投资和就业。但是随着投资一起进入的，还有大量游资和热钱，这些资本在经济上行时期推高了阿根廷国内资产价格，而一旦经济下行，游资就一哄而散。而阿根廷央行除了提高利率、加印钞票，几乎想不出别的办法来进行有效遏制。而高利率和印钞，人们都知道这对国民经济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根本性破坏。另一个经济因素呢，就是阿根廷人超前的消费观。阿根廷人生性豪爽，不爱存钱，有钱就花。即便是在拉美地区，阿根廷国内储蓄率也是低于平均水平，甚至还不如巴西。低储蓄率带来的后果就是国内投资乏力，只好依赖外资，继续放开资本管制，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经济发展时期，人们赚钱消费，外汇储备无法沉淀，而一旦经济下行，游资撤出，货币动荡。过去的50年中，阿根廷就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这样的历史。而在眼下深度的财政危机当中，阿根廷政府在今年的10月指出呢，将会在2019年财政预算中削减对科研的投入，来应对该国的经济危机。这意味着很多实验室将缺少科研资金来支持日常的工作。阿根廷政府表示，为了能够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贷款来应对经济危机，阿根廷政府将预算从2018年的37亿比索下调到2019年的34亿比索。作为相关措施，他们决定要取消8个政府部门，其中包括了2007年创建的科学技术生产创新部，另外还要把文化部、教育部一些部门呢来进行合并。而对于百姓来说，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取消了已经实行多年的各种博物馆的免费政策。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 这里是环球30分，下面我们要将视线转向美国。大家都知道，著名的电动汽车特斯拉有一个最大的卖点呢，便是他们研发的全自动驾驶。然而最近特斯拉公司却在其官网上悄然撤下了所有车辆预定界面下的全自动驾驶这个选项，只剩下了一个增强自动辅助驾驶供人们来选择。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科也在其个人社交平台上表示呢，全自动驾驶的描述会对用户使用这个功能产生困扰，所以暂时从预定的选项中给它去掉了。的确，长期以来呢，有不少驾驶者认为有了全自动驾驶模式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开车了，而出了事儿呢，责任就全归到公司的驾驶功能上。 而近年来由全自动驾驶引发的一系列事故，又使得车主、驾驶者和汽车生产公司之间难以说清各自的责任。好了，下面来关注这个新闻。 马斯克说，全自动驾驶这一选项将会在菜单外临时提供，但不会再存在于菜单中，在公司准备好推出全自动驾驶功能之前不会再出现。特斯拉拒绝对此置评。据悉，特斯拉自动驾驶功能是造成混淆的最主要原因。欧洲监管机构曾批评特斯拉对其自动驾驶系统进行了夸大宣传，可能会误导消费者。特斯拉 S 型车配备的自动驾驶仪可能导致驾驶员对车辆产生过度依赖的风险，因为在某些情况下，系统仍然需要驾驶员立即纠正和重新控制驾驶系统。而系统手册中说，该系统仅能在高速公路和有限的道路上使用，并且在法律上也不允许这样的系统上市销售。目前民众对自动驾驶的理解也产生了偏差。研究机构对来自中法德英美等多个国家的车主调查显示，在使用自动驾驶仪等半自动驾驶系统时，11%的驾驶员会想要小睡一会儿，并且如果在使用此系统时发生车祸，只有51%的司机认为他们将承担责任。可见，这不仅仅是一个民意调查问题，更是驾驶安全问题。多年来，特斯拉一直在网站上公开自动驾驶技术的突破。3年前，马斯克声称特斯拉汽车已经准备就绪，可以在2017年之前实现全自动驾驶，无需任何人为干预。2年前，马斯克又宣布，未来的每辆特斯拉汽车都将是全自动驾驶。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今年的10月28号，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韩国仁川发布了 IPCC 全球升温 1.5 度特别报告。 IPCC 呢，就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简称。报告称，如果按照目前人类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来算的话，地球最早会在2030年达到全球升温 1.5 摄氏度的这个关口，而现在呢，全球气温已经较工业化之前上升了1摄氏度。如果要想避免更快的温度上升，未来几年需要各行业进行广泛的变革，在土地、能源、工业建筑、交通、城市方面进行快速而深远的转型。下面我们就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钱思文对报告的撰写者之一翟凯茂的专访。 翟盘茂向联合国新闻表示，今天发布的这份报告由来自40个国家的91位作者和评审编辑共同编写。 第21次缔约国大会在通过这个巴黎协定的决议中，邀请 IPCC 在2018年提供一份与工业化以前水平相比全球增暖 1.5 度影响和相关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路径的这样的一个特别报告。所以这个报告呢，为把升温控制在 1.5 度努力呢，提供了相关的路径和相应的一些前缀的条件。各国政府呢，可以从中了解到 1.5 度和2度增暖相比不同的影响，温升控制在 1.5 度的一些对策建议及其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 翟盘茂指出，虽然 1.5 摄氏度和2摄氏度之间看起来只差了区区半度，但对于整个地球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围绕着过去观测到的变化和我们模式模拟的未来的变化，结果都表明，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升高 0.5 度的话，会对高温热浪和一些区域的强降水、干旱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它的风险呢会产生明显的增加的影响。 1.5 度到2度虽然是半度，但是不少极端事件这个风险呢会明显的增加。 1.5 度增暖与2度相比呢，还可以降低格陵兰冰盖的消失、海平面上升数米的这种不可逆转的一些风险。再有呢， 1.5 度增暖与2度相比可以降低陆地淡水沿岸生态系统的一些负面影响，更大的保护他们为人类服务的一些功能。 1.5 度与2度相比还可以降低海洋温度的升高、海洋酸化加剧等风险，降低对海洋生物、海洋生态、渔业各方面的影响。 1.5 度和2度相比呢， 在城市的区域呢，将大幅度的减少高温热浪还有空气污染这种天气。对农村来说呢，可以减少玉米、水稻、小麦等农作物产量，降低的风险。1.5度跟2度相比，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可以降低风险，但是对经济基础薄弱、这种极端世界影响大的一些沿海和小岛屿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这个降低的影响呢，更加的重要一些。因为气候变化对这些最不发达的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呢，这个影响会更大一些。 翟盘茂表示，同样要想让全球变暖的温度计少升高这看似微小的 0.5 度，所需要付出的努力也是巨大的。 能不能把全球变暖控制在 1.5 度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取决于全社会各个方面，包括我们能源、土地、城市、基础设施、工业等方面，都要产生前所未有的快速而且深远的一些转型。这种重大的转型在2030年之前就显得特别重要。在特别报告它有一些计算，相对两度而言，如果要限制在 1.5 度的话，全球净的人为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相对2010年到2030年的时候要下降45%，而且要在2050年左右呢达到净零排放，就是碳的综合了。但对两度来说的话，只要到2030年减少20%就可以了。这些碳的综合的话是在2075年，又可以晚25年左右。所以1.5度的要求减排的力度啊，各方面都远远的要比两度要大。 翟盘茂指出，虽然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的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在总体上是协同一致的，但全球在一些方面依旧面临着障碍和挑战。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上来说，它有很多都是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协同的，但是它也有一些方面存在障碍。比方说能源系统在快速转型过程当中，对一些高度依赖于矿物能源的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就存在重大的障碍。有一些国家比方说大量的依赖于煤炭矿物燃料，突然要转型了，那么势必对你的经济的发展等等方面会产生影响，这是主要的一个障碍。第二个方面呢，就大规模的采用二氧化碳移除的技术，对粮食安全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现在我们一个估计，因为到现在是已经增暖了1度，目前的这个增暖的速度是每10年0.2度，以这样的速度的话，不考虑各种减排，就2030年到2052年期间就达到1.5度。如果在最初控制不好，就有可能要大规模的利用土地，把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吸收，从大气当中移除，把它埋到这个地下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技术，它要使用我们的土地，对我们的粮食安全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翟盘茂表示，对于如何应对上述困难和挑战，报告也向政策制定者提出了一些建议。 对能源系统快速转型当中，原来高度依赖于矿物能源，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我们想办法不能过多的依赖于矿物能源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呢，需要有多样化途径，避免呢这样过度的依赖于单一的矿物能源这样发展，或者主要依赖于矿物能源。再一个呢，可以在能源系统转型过程当中寻找一些新的发展机遇。 好，刚才为您介绍的是联合国相关的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韩国仁川发布的全球升温 1.5 摄氏度特别报告。报告的撰写者之一，来自中国的气候专家翟凯茂先生接受了专访。这份报告称，如果按照现在人类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的话，那么地球会在2030年左右最早达到全球气温升高 1.5 摄氏度这个关口。因为现在呢，全球气温已经较工业化水平之前上升了大约是1摄氏度左右。如果要想避免温度上升过快，那么未来几年将在能源、工业、建筑、交通、城市等各方面进行快速的转型。比如到2030年，全球的二氧化碳净排放量需要较2010年的水平下降45%，并在2050年左右呢达到一个零的水平。这意味着要通过从空气中去除二氧化碳以平衡剩余的排放。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人类需要在15年之内将化石燃料的使用量 减少一半，并在30年内完全避免使用化石燃料。这对于人类传统的能源使用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转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委员会发布的这份报告呢，是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的直接产物。当时，全球197个国家同意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然而，在2017年，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的美国却退出了这份协议。现在，中国、欧盟和美国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三个地区。如果美国没有重大的减排行动，那么全球就无法成功地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而另外两个排放大户，中国和欧盟，在此方面坚守承诺，在各自区域内大力推行各种减排措施，特别是在化工能源领域不断地进行尝试。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环球三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下次节目见。 提问：你在哪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我爸爬山爬得没我快了。 当我发现抽屉里茶几上摆放着他们不同的药品，但我毫不知情。 当我发现我妈需要越来越频繁的染发来遮盖越来越多的白发。 当我发现我问到这个问题会不禁心酸起来。 父母养我们长大，让我们陪父母变老。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 It's 1 p.m. Beijing time.